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流不动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哪个敢陷害我家五弟？ 徐庆听得火起，一拍桌子站起来。白玉堂却不领情，翻了他一记白眼。 哼，你家五弟，好家伙，现在终于记得是你家五弟了。方才在那丫头面前那般拆我台，可不见你顾及兄弟情分。 展昭请起面前茶盏，不慌不忙呷了一口。对方会有如此反应，实在是意料之中的。 哎，展昭。 徐庆听完事情始末，对展昭说话便老大不客气起来。 怪到你那么急吼吼的要找我家老五，难不成想抓我五弟见官？ 徐三哥多虑了，方才不是说了吗，此来是同白兄共同商议此事。 说完了？ 事情是说完了，但是 展昭还没来得及把重要的转折之处陈述出来，白玉堂噌的一声从椅子上跳起来，再看时也窜了个无影无踪。过了一会儿，布庄掌柜的慢吞吞地进来带话。 五爷洗澡去了，说是两位爷若有话可以移步浴房。 浴房里蒸汽盈室，展昭在池边踱了一回，回头看池子里悠哉悠哉的两神，心中实在是要探倒一座山。徐庆一头扎在池里憋不住了，才呼啦啦冒出水面，抹了一把面上的水，眼睛瞪得老大。 哎，展昭，要不要下来一起啊？ 不用。 三哥，何必招惹他？ 白玉堂倚着池壁闭目养神，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他是官，我们是民，还是有案在身的嫌犯，你说他会不会下来一起啊？ 哼，那倒是。 徐庆往身上拨拉了几捧水，也学着白玉堂的样子倚着池壁，双臂搭着池边，好不逍遥自在。展昭有些动气了。 白玉堂。 知道了，展大人。 白玉堂眼皮掀开条缝，透过池水面上袅袅雾气看对面模糊的人影。 皇城走水之时，五爷还在洛阳快活逍遥，一般的江湖朋友可以为证。展大人若是不信，尽可飞鸽传书，召他们前来问个清楚。那么多人的供词送到官家前头，还怕官家为难我吗？哎，展昭啊，怎么说你也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怎生一点揣度都没有，慌里慌张，还没五爷来得稳当。 如此一来自然是好，只是那幕后栽赃陷害之人，白兄就不想会他一会。 白玉堂心中一动，慢慢睁开眼来。 宫里起了一把火，放火是我就是我，如果要问我是谁，陷空岛上来找我。能写出如此歪诗，想来也是个歪才，我的确有心拜会。 白玉堂忽地勾唇一笑，爽快拍板。 好，展昭，你有什么法子说来听听。 展昭的法子很简单，放出假消息去，宣称白玉堂已然受缚，羁押开封府大牢，守株待兔，引军入垢。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白玉堂凤目眯起，双臂舒服地枕到脑后。 展昭啊，身为开封府的护卫，像我们这样的守法百姓受了污蔑，你不是该尽力奔走擒拿凶犯吗？怎么没辙了？办案不力，主意打到五爷头上来了。你们开封府的大牢是什么镶金嵌玉的好地方不成？五爷为什么要去住啊？ 只是对外声称白兄已受缚而已，并不是当真要委屈白兄受凌辱之灾。当然，白兄若是住惯了这样的舒服房子，想换个口味，开封府的牢狱也会对白兄大开方便之门的。 免了。哎呀，话说回来，展昭，你就这么笃定那个人会自投罗网？万一他不上当， 五爷岂不是白忙会场？ 有了法子，总得试他一试。倘若试都不试，岂不是全无出路？ 展昭，真没别的法子了？那什么走水的地方就一点线索都查不到啊？宫里头那么多侍卫，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那歹人的行踪吗？ 哎，三哥，你说这些没用的干嘛？哎呀，要是真有法子，这猫能跑到这里来找我们吗？说到宫里的侍卫，我倒是知道为什么没人注意到那歹人的行踪。哎，展昭，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眼见白玉堂一脸讳莫如深，展昭心生警惕。 因为朝廷里的这些人呢、都是。 白玉堂盯着展昭，唇角笑意越发嚣张。 吃干饭的。 展昭也不恼，整了整衣裳，慢条斯理。 展某不同你计较。 白玉堂一下子就乐了。 哟，展昭，越发不受激了。包大人调教的你好猫性子。 转念一想， 哎，不对，你跟包大人也有些年头了，那时也没见你这么耐得住气啊。哎，是谁这么大本事，磨得你越发懂事了？ 展昭只当没听到。 老鼠果然就是老鼠，再怎么洗，身上那股子酸臭的汤饭气洗不掉的。 白玉堂一时没找到应对之语，竟眼睁睁地看着展昭出去了。徐庆神经大条，好久才反应过来。反应过来之后，他忍不住大笑出声。于是白玉堂恼羞成怒了，他对展昭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行为表示了严正的抗议。 明明就洗掉了。 当天晚上，白玉堂大摇大摆地入住了开封府的客房，美其名曰既然要做戏，那就要似模似样。与此同时，锦毛鼠被羁押开封府大牢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沸沸扬扬地撒播了出去。公孙策对白玉堂的入住表示很有压力啊。白玉堂没来之前，他就纳闷自己的头皮为什么一直发麻。白玉堂出现之后，他顿时就醒悟了。虽说现在白玉堂和展昭的关系也不似先前猫鼠名号之争时那么紧张了，但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眼见两个如此有精力、战斗力、爆发力的人在方圆这么小的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公孙策就很有把他们一个安放天涯、一个踢归海角的冲动。这种冲动在白玉堂手按画影斜面展昭来了一句要不要比划比划之后达到了顶峰。公孙策赶紧就把展昭拉到了一边。 该去看端木姑娘了。 总是一朝又走错了，所以一直不到你心上。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一世风霜，偶一闪光。